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明天开始到10月4号，京剧《大宅门》将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导演郭宝昌携手北京京剧院青年编剧李卓群、杜哲、窦小璇、翟墨等7位青年京剧演员，还有梅庆阳、黄帕雪2位丑角名家，这出戏忠实地运用了京剧元素，唱腔用了多种板式，好听耐听，中间还配了一段昆曲，不突兀，水到渠成。由美国芭蕾编舞大师本·史蒂文森为中央芭蕾舞团编排的芭蕾名作《灰姑娘》将于明晚在天桥剧场上演。史蒂文森已经82岁高龄，也是1978年第一批来华访问的美国政府代表之一，40年前就与中巴结下了深厚友谊。这部由他监制的名作也是中巴历史上第一次排演这部普罗科菲耶夫作曲的经典舞剧。中国儿艺新创排的《中国故事之成语魔方》系列剧第5部10月1号将与首都小朋友见面。这部剧延续了短小精悍、幽默风趣的风格，为观众讲述画蛇添足、杯弓蛇影、正人买履三个成语故事，让大小朋友们在欢乐当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智慧。曾创作过《水墨兰亭》《紫禁花园》等纯音乐作品的音乐家李志辉将于10月19号在北展剧场举办全球巡演北京站音乐会，演奏他前往中国各地采风创作而成的多首融合民乐元素的世界音乐作品。10月1号到7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与北京市政府主办的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将在北京园博园上演。文化周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将强调艺术性与专业性，运用现代科技诠释演绎传统戏曲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巨戏音乐剧《杨月楼》将于10月5号到7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这部剧将以戏曲跨界融汇话剧、评弹、现代歌曲、交响乐等多种艺术样式的创新形式演绎晚清四大奇案之一《杨月楼案》，畅想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20号和21号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诗经》打造的音乐剧《诗经采薇》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首演。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联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圈。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波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圈。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 87.6，演绎群英会。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致敬时代经典留声，改革开放40年暨中国电影40年领读会。同时呢，也是借助电影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来推广阅读季的各项活动，让我们在一部一部电影当中感受声音的魅力，在一段段经典的片段中领略时代的风采。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现场演出的盛况。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 下午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朱红。 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郭伟。欢迎各位， 欢迎大家。其实郭伟呢，不光是我们台的主持人，还有一个身份，挺长的， 你念念。 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呵， 哇，好好，此处有掌声啊。谢谢各位啊，捧了捧了。其实我也特别自豪，也特别荣幸能够以这样一个身份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阅读的乐趣。 是， 其实您甭夸我啊，包括你在内，咱们很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和同事们都非常热爱阅读。因为咱从事这行其实就是传播文化，传播知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和我这种感受啊，一天不读书就跟不上形势。 对，这说到读书啊，应该像阳光、空气、饮食一样，身为我每天的必需品。 可说呢？ 这就充实了，是吧？习总书记也说了，读书呢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北京电台呢，作为我们世俗主流媒体，推进全民阅读，在全社会营造崇尚阅读的氛围，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北京电台连续两年承担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的阅读评选工作，那分别是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还有最北京实体书店四大评选。 朋友们可以通过自荐或者是推荐的方式参与评选，不过今年您恐怕是没机会了啊。目前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已经进入了复审阶段，谁能够成为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啊，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要揭晓了。 对，那今年是来不及了。 是 啊，明年记得这事儿，别忘了。 是，这一直杆子支到一年以后去了，一年的时间呢有点漫长啊，但是我们随时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这花好月圆的中秋就是一个好时节呀，阅读阅读啊，你瞅这俩字啊，阅读既要阅更得读，对吧？ 对。 宋朝的理学家朱熹就曾经说过，凡读书需要读的字字响亮，可以说读是阅的起点，是阅的启蒙。 对，文字通过声音表现出来，文字就插上了翅膀，文字要读出来，那这读就是我们电台主持人的一个特长了，是不是？ 是。 哎，今天呢，所以我们就举办这样一个领读会，让电影在声音当中感受文学的魅力，感受文字的魅力。 好，我宣布致敬时代经典留声，改革开放四十年及中国电影四十年领读会现在开始。 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刘慧。我相信刚才在场几乎所有的朋友的掌声应该都是献给我身边的这位盲人朋友，请允许我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他叫周爱华，是来自于西城区残联艺术团的朋友。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哈，爱华的视力不是太好，所以一直以来呢，电影的音乐和台词成了他们了解电影的唯一渠道。谢谢爱华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领读会，谢谢你，台下就坐。生活确实给了我们很多意料不到的意外，但是有一些人用自己的爱化为声，让我们的盲人朋友可以用耳朵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这些可爱的人就是西城区文化馆的各位工作人员，他们有一个项目是叫温馨影院，是服务于视障盲障朋友的特殊公益文化活动。这个项目从2011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而且还将继续持续下去。我相信这靠的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我说这是一份深深的爱，也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那说到精神，又让我不禁回想起了曾经的中国女排。中国女排的精神整整鼓舞了我们一代人。电影《沙鸥》当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它说出了我们对于理想的求索。接下来我就和您一起来追忆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奖杯，多美的奖杯啊，不过它一定很沉很沉，因为那上面凝聚了我们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不，一切艰难困苦都算不了什么，只有这胜利的欢乐将在我心中永存。朋友们常说，当运动员太苦了，他们再也不让自己的儿女去打球了，可我不。假如人真能转世，假如我还能再活一次，我还要当运动员，我还要打球，我还要争当世界冠军。由张暖心导演的电影《沙鸥》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命运坎坷的年轻女排队员，为了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依然顽强地斗争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正是依靠着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1980年在中国的电影史上还有一部电影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情流光，它就是《庐山恋》。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选择了电影《庐山恋》当中的一个经典片段，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语言艺术的魅力。这个有多经典呢？我这么说吧，它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吻。现在我们似乎看起来这一段是平平常常，可是在当时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也请大家一会儿仔细来看一个电影的原音重现。一会儿呢，我要想请现场的一位男性朋友一起上来，我们也尝试着为刚才这段影像来做配音。来，我们来听原音重现。 主动一点吗？ 你说什么？ 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怎么样，够经典吧？来，现场有没有哪位男性朋友愿意上台跟我一起来，我们尝试着为刚才这样一段影像来配音啊？您来，这位穿黑色上衣的男性朋友有请。这个上面的女指的是我，男指的是您，然后我们来对一下哈，来面对观众好吗？ 哎，好。 他还挺腼腆的是吧？耿华，耿华啊。 嗯。 孔夫子，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哎，你说什么？我让我看见你。 不是让人看见了。 让人看见你。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啊，你看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谢谢大家。我实在绷不住了。谢谢你。 对，谢谢。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干部不灵，水牛吊井，越是困难的时候，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挺身而出，给群众做个榜样。 请组织上把我送回兰考，埋在黄河谷的。 准备战斗！我打！ 遥知长生之敌与不顾，集中力量打荆州。 宗主啊，你流一滴泪，毁一份心，灰心流泪，你的国创造光明，你的因。宗主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我国人民奋发图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的主持人刘佳，我是今天阳光路上的领读人，给点掌声好吗？谢谢。刚才大家听到的唢呐弹演唱，它是来自电影《焦裕禄》当中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共产党是咱的贴心人》。那当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我还小，但是前段时间我重温了一下这部电影，让我感受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焦裕禄精神。那么当时我还有另一个感触，就是台词的魅力太有力量了。文字它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它通过演员有声的表达，会给予人温暖，给人带来感动，给人送去力量。所以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焦裕禄电影当中的一段经典台词，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焦裕禄在上任的第一天来到了河南兰考，来到兰考之后，他开会的会议室没有选在办公室，而是去了火车站。当时风雪交加，很多兰考人都要逃离这个地方，所以回到办公室之后，焦裕禄说下了下面这段话。我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今天火车站的情景。故土难离啊，同志们，这些灾民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骨肉相亲。这大雪天的，他们拖家带口背井离乡， 心里都是啥滋味？ 党把36万兰考人民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却让他们端着讨饭碗去四处流浪，我们还不感到羞耻和痛心吗？站台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救灾物资大家都看见了，群众在挨饿，在受冻，在骂娘，可是国家调来的大批的救灾物资在车站上已经整整八天了，风吹雪打，无人问津，这是犯罪啊，同志们，为什么不尽快地送到群众手里去？这个事情是谁负责任？吴县长。在这大雪封山的时候啊，咱们当干部的不能坐在家里围着炉子喝热茶，要心里想着群众，他生活的咋样，缺不缺吃，短不短烧，有没有棉衣穿，过年能不能吃顿饺子，庄稼和牲口能咋样。我建议啊，明天一早县委和县人委的全体干部都上火车站，把积压在那里的救灾物资全部分发下去，尽快的送到群众手里去，大家说好不好啊？谢谢。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一会儿见。 超快。

这座城市同龄，我总觉得别人的花季阳光灿烂，而我自己的花季却满是泥泞。 那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了。 只要你好好活着，就能碰到好多好多好多的幸福。我的儿子，你就没事偷着乐吧。 不要给我打电话，不要去找我，也不要让我再见到你。忘了我，忘得越干净越好，拜托了。 潇洒人间一线仙，清明宝剑胜龙泉。 我要给你另外一次选择的机会，命运可以改变，清晨就像时光有时倒转，春天雪花飘。 One day, one way, 我要弯弯的发茉莉银梅。You told me, you love me, one way, 我要 one day。 帅哥就别来了，你要想找一钱包就别见了。硕士学历以上的免谈，女企业家免谈，括弧小商小贩除外，省得咱们互相都会失望。刘德华和阿汤哥那种才貌双全的郎君是不会来争你的婚的，当然我也没做诺丁山的梦。您要真是一仙女儿，我也接不住，没期待您长得跟画报封面一样，看一眼就魂飞魄散，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都成。要是多少再有点婉约，那就更靠谱了。心眼别太多，岁数别太小，会叠衣服，每次洗完烫平，叠的都像刚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一样。说的够具体了吧？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留学生身份出去的，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没正经上过学，蹉跎中练就一身生存技能，现在学无所成，海外归来。实话实说，应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为海归，人品五五开，不算老实，但天生胆小，杀人不犯法，我也下不去手。总体而言，还是属于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一类。有益者电联，非诚勿扰。 刚才这段是狗又来了吗？哟，我看来有熟够郭伟的，我也没法卖关子，郭伟你赶快出来吧。 朱红 刚才这段是郭伟配的，我们大家掌声好不好？有人的确觉得还是挺像的，是不是？ 朱红，你要是想找一帅哥就别来了。你要是想找一钱包就别见了。 行， 硕士学历以上的都出去。没有没有，都坐下坐下啊。对， 哎，各位这样啊，你别顾着自己开心 啊。怎么着？ 我觉得应该带大伙儿一块儿。 那必须的， 必须的。那你说咱们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个让大家跟你一块儿 啊，那 读的这么一环节？ 对啊，你看刘慧请了个 帅哥 男观众 啊， 刘佳请了个女观众 俩 啊，请俩， 对， 俩是仨呀，啊， 嗯， 我也得请一女观众了， 请一女观众， 可以吗？ 哎，那我们 我就有一个要求， 啊， 硕士学历以上的免谈，女企业家免谈，省得咱们彼此都会失望。 有没有这个 这个应他这争的，来有没有？来一位女士，因为比下面这段呢是来自于甲方乙方，是吧？ 下面这段来自于甲方乙方啊。 对， 我是演葛 优。 得请上一个刘培。 对，谁哪个刘培能上来？ 我觉得 靠谱。来来，请上，请上来，来来来。 领导，博士学位以上也行。 我们来一段这个甲方乙方。 甲方乙方，刚才钟总介绍，这是中国第一部贺岁片。 对，开启了这么一个全新的时代。 没错。 啊，说有中国有贺岁片了。 是， 来， 这不快过年了吗？ 刘培还真有点这感觉，我觉得 还真是， 哎呦，真是 北京大妞， 你别紧张， 给您一词儿，给您一词儿，你看没有？ 啊，姑娘说我是北京大妞啊， 是，北京大妞， 我就特合适， 我是北京大爷，嗨， 差了辈儿了，你这， 您大妞，您溜溜词儿吗？ 对啊，我溜溜词儿， 溜溜词儿啊， 先看看词儿啊， 是，甲方乙方，我非常喜欢，最后一句是1997年就要过去了， 嗯， 我很怀念他。 真是，所以就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是 吧？ 嗯，您看完了吗？ 时间不经过呀。 这段我解释解释啊，这段是葛优和刘培在公交车上抓小偷的那么一段。 对， 啊， 来吧， 入戏。我能接近一下您吗？ 好。 哎，入戏啊。 有点紧张。 哎，你看，你看，那位先生一看就是大款，有钱，而且还是正道来的，称得上是仪表堂堂、财大气粗吧？ 就是，你看那西服穿在他身上多合适啊，就跟长在他身上似的。 再看先生那手，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多细多长啊，准是弹钢琴的。 嗯，真像。 再看人怎么掏钱包的，你看你看啊，单用二指这么轻轻一夹，神不知鬼不觉。 哎哎，那位先生好像掏的不是自己的钱包。 哎，小偷，抓小偷！ 抓小偷！ 哦，好漂亮，漂亮， 太棒了！谢谢，谢谢。这个我们得声明，绝对不是托儿啊！ 绝对不是托儿，绝对不是托 儿。你这太好了，你让我们太难看了。这 因为彩排的时候，朱红给我们来的这段不如您， 真的绝对不如， 不如您， 弄得我们跟找一托儿似的。 真是，怎么 太厉害了？ 千万别这么夸。 哎，所以我跟你讲，绝对，观众里边卧虎藏龙， 必须的 啊！对， 把我的词儿说了。 没有， 行，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您，请回，掌声送给这位刘培，那张手卡留作纪念，留作纪念， 留作纪念。 您拿走，哎， 好，谢谢，谢谢。 我既然是咱们北京阅读季的这个金牌阅读推广人，那我就不能辜负我这头衔啊，对吧？ 对对。 啊，时时刻刻不能忘了这事儿。我考考你吧，你知道这个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是哪一年启动的吗？ 哎呦，我跟你说，我太好算了， 你 是第七届嘛，对不对？你第七届往前一倒嘛，2011年嘛。 2011年。 怎么样？ 数学不是体育老师教的。 对，还行。 2011年，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的首届北京阅读季在通州区正式启动。2014年，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局、北京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八年来，北京阅读季年均阅读活动落地是30000多场次，覆盖和影响市民超过1000万人次。北京市民的人均纸质阅读量提高了，阅读时间也变长了，从2014到2015年的 9.49 本提升到2016到2017年的 10.97 本，日均阅读时长2017年达到了 65.09 分钟。北京阅读季通过开展系列群众性的读书活动，整合全民阅读资源，在全社会营造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良好氛围，让北京这座有着文化底蕴的古都也成为了爱阅之城。 对，这阅呢就是阅读的阅了。那我们北京电台呢也是想承担起这个责任，在推广全民阅读方面呢，我们要做出自己的贡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篇章了。应该说目前咱们中国的荧屏数量已经世界第一了，真的非常的震撼。就现在说一个电影过亿过十亿好像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了。 轻松。 没错。那在这个时间，像建国大业、中国合伙人、战狼二、红海行动，这一大批国产影片非常优秀的，你看战狼甚至过了50亿啊，这种优秀国产影片涌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我们中国电影的文化自信。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短片来回顾一下这组影片。 隐藏那兄那 县， 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共和二字之空名，是可忍，孰不可忍？封建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一般人看来，这里只是个教中国人学英语的地方，对他们而言，这里够酷。 他妈提供情报，具体实施的是他妈我。 如果你跟我还在继续合作下去，你就是按照我的方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闪绿，我这样看呀。 Like you will always be inferior to people like me. Get used to it. Get fucking used to it. 那他妈是以前。 敬礼！ 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满河裹尸荒？ 啊，真的是热血澎湃。那今天也来了很多的军人朋友，那我们现场的观众就让他们替我们接受我们的祝福还有感谢，好不好？感谢我们最可爱的人，谢谢。啊，因为没有最可爱的人，就没有我们的家园，没有我们的团圆。那团圆是什么呢？其实团圆很简单，就是一家人很温馨的坐在一起，然后听父母讲过去的故事，讲那一段峥嵘的岁月，同时也讲讲那段尘封已久的爱情。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我的同事北京电台的主持人刘笑给我们带来一首歌。这首歌很特别，是由他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父母爱情》。有请刘笑，有请。 慢慢的平静，静静地忘记我们的爱情，却从不曾凋零。街角的晚风，河畔的晨雨，小楼的灯，亲爱的风雨，可在我的梦里，爱慢慢的老去，那些岁月在心底，你渐渐凝 憧憬 啊，真的 谢谢刘笑， 真的非常非常的深情的一首歌，对不对？ 对，那这样啊，已经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 没错，我们要感谢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新闻出版广电局、西城区委宣传部、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西城区文化馆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要感谢在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各位的支持。 对，那今天呢，既然是领读会，那最后呢，就请出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到台上来，用领读的方式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活动，好吗？ 好，没问题，请出我们的同事，刘笑、 刘笑、 刘慧、刘佳、 刘琦。 老刘家今儿算是露了脸了， 真是。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每人一句，带领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读，好不好？ 是，每人一句，也就是说就剩五句了 啊！ 大家伙儿这个嗓子可得亮开了啊！ 啊，亮开了啊！ 好看大屏幕， 看大屏幕， 你先来吧。 我第一句。 好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my motherland. 接下来的这句是。梦想是什么？来， 梦想是什么？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无论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的安全都是我们海军的责任。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要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致敬时代经典留声改革开放40年暨中国电影40年领读活动现场的录音剪辑。今天的演艺群会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掏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怎么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猴哥，狗年延禧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